第二个境界就妙啊！阿难，佛以此心啊，正言妙明，其生内切，是人忽然依其生中啊，十七遥回，生相如永然，亦无相毁。此名精明流入形体，斯等精行浸得而是，非为圣正，不作圣解，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困赤。前面所讲呢，就是说在个禅定里面，三光呢突然间显现。如果你不作圣解呢，就继续用这一种，在这种境界里面止观不二的心去修行，去精心研究这个妙明的性的话呢，那呢你的定境就会深入。即是说在个定中，以这个能观的观智，观依这个所观的闻性，日久攻心呢，心光就内不但是突然间显现，而且是透彻，不会再向外宣说的了。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呢，他可以伸只手入自己的肚里面，执了肚里面的虫出来，都挺古怪的。在医学来讲，不开刀怎会伸只手入去呢？但是因为他的心和物质已经够用，已经没有障碍嘛，所以随便伸只手入肚里面执啲虫出来。咁呢一种咧系咩境界呢？就系话系呢个心精妙明啊，系流入于呢个形体之内啊。五脏咧都系开五脏啊，五脏六腑嗰五脏吓、都系通明透彻啦。而家我哋五脏睇唔到噶咁啊。当他修这个禅定进入这种境界呢，好像透明，好像自己的眼呢，好像 X 光这样，可以照自己的内脏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见清楚，哇，里面很多虫，伸只手就拿它出来。他说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不是证得圣人的境界、不过是你修行呢，是将这个障碍取消了。所以呢暂时是得到这种境界，不是正圣人的境界。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啊我是圣人啦，那这个呢就不啱啦，就摸出来啦。如果你不作圣解呢，不执着，那仍旧继续去修行，那这个是善的境界，亦是将破这个色音的先兆。假使跟你认为这种境界就是证了圣人境界啦，魔鬼就乘这个妄念就来扰乱你或者诱惑你，那你始终就受这个魔鬼的参犯了。这个是第二种境界。第三种境界呢，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随执受生而皆摄入，复为崩止，忽依空中闻舌化音，或闻十方同呼物耳，此名精魄大相离合，成就善种，浸得而是，非为圣正，不作圣解，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困赤。即是说又以此心呢，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人就在这个禅定中止观不二的心去精细研究这个性，这个根性。那内的生外的境都已经是开用，即是说消除障碍了，身心都透彻通明了。那这种呢是定力比较前呢，是更加胜一层。这个时候会能够令到我们心中的魂魄意志精神全部能捏晒龙。除了大白色执持这个生 更之外呢，其二这个横啊、魄啊、五脏六腑呢，通通呢调整嚟，复位崩止。怎样讲呢？咁据这个医学来讲啊，据这个医学来讲呢，我们人呢是有横有魄有意有志、有精有神。咁啊，横呢系藏于我哋嘅心肝里边，魄呢系藏于呢个我哋嘅肺里边，意呢系藏于呢个脾里边，志呢系藏于呢个胆里边，精呢系藏于呢个肾里边。呢个系根据医学嚟讲嘅。咁啊，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嘅一定嘅地方。呢个肾呢，唔会走咗去肺嗰度，肺呢个魄呢亦唔会走去肾嗰度，有一定嘅地方，我哋个五脏六腑，每一个地方呢，每一个意志横魄系有个一定停留嘅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主，肝系指于横。快是指依魄，各有所指。但是现在因为修这个一心心共的力量很强，色心、色法四大同埋心法互相交融的时候，能够令到咩？这个横魄含痰变细形，除了这个大不色执持我们的生根之外，其而横魄精神、肝胆含痰能变细。动佢个本位，彼此互相交涉，互为崩止。例如呢个横本嚟系上升嘅，而家反而下沉。咁啊，魄呢就变为咩啊？呢个横本嚟系下沉，本嚟上升，呢个魄系下沉，而家呢刚刚相反，系互为崩止。或者呢这个魄是下沉，现在呢将它来上升，亦是互为崩止。所以呢就捻细龙，五脏六腑捻细龙了。当这个时候啊，是这种境界啊，是不是好的境界呢？ 是好的境界。如果你不执着呢，就没事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忽然间听到这个空中啊有说法的音声，或者呢听到十方之法同时响动，敷衍秘密的义理，这种境界好不好？好，是因为你在个禅定里面去观察，去精心研究这个妙明的梦性，定力增盛了，所以使这个横魄精神彼此互相离合。因此以前听经由这个法法分集的善根令到你显现，善根显现，所以听了人家说法。你们现在听了经，听了灵验经，第二天你修禅定的时候，可能呢到这个境界，可能又听到人家在讲经了。这个是修行过程里面的反映，这个善根反映出来的，不是得到证了圣人的境界。如果你不理他继续去修这个一心三共的话，那就可以破这个色音。所以这个都是善的境界。若果你身心执着，我已经证了圣果，你看看我无端无故听见到十方之法啊，闻了佛为我说法啊，你看我功力几强，咁呢一种执着呢，呢种妄念生起呢，就为呢个魔所着啦，结果就受呢个魔鬼所害。呢个是第三种嘅境界。第四种呢是心魄染污。言法具体，即是第三种的境界，心和横魄 或者染或者淨，所以就出現這個佛的境界。又此又以此心情路九次內光法明十方遍作炎浮騰色，一切種類化為如來，依是忽見毗盧遮羅蓋天光台，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以蓮花俱是出現。咁呢種境界叫做乜嘢境界啊？咁啊，此名心幻令悟所染。哦，心光現明，照之世界，浸得二時，非為聖淨，不作聖心，名為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困赤。哦，又以此心，就係又響呢一個色音裏邊修禅定的心。精细咁样去研究，研究乜嘢咧？咁研究去穷尽呢个梦性嘅究竟，即系话有呢个只顾不二嘅心，已经心服咗烦恼啦，系响呢个梦性里边修行啊。咁所以咧就能够令到呢个梦性本嚟具足嘅光明出现啦。所以呢心光情路九结益明，当这个时候呢十方世界啊，无情的世界通通都变成炎浮紫炎浮腾紫金色，一切有情的种类呢亦化为诸法而来。这个是一种好好的境界。有些人坐禅坐到，哇，天都光晒，十方世界都变成金色，看到所有众生都变成法，你是不是欢喜？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即是前面经文所讲，生河大地应念化成无常之国，这个是那种先兆，即是说你很快可以得到是这个生河大地应念化为无常之国的境界。如果你能够这样继续去修这个一心心共共照不息的话，定力更加增盛，更加增盛的时候，它呢 就看到心生法显现。毗卢遮罗法是分译遍一切处，是法的发生。哦，是法的发生。卢舍罗呢是翻译静梦，是法的报生。释迦呢翻译叫做能人，是法的应生。哦，当你这个时候共行深入的时候，无情的世界变成金色，有情的世界变成知法，那你进一步呢就能够见到这个释加佛的三生、法生、报生、应生。三生法在哪里出现啊？在天光台，即是莲花台藏世界。报生法呢是在这个莲花台藏世界成佛，所以说具莲花东中。这朵花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花，这朵花是这个是什么世界？是莲花中之王，有一千块叶，每一千块叶有一大千世界，每一大千世界呢都有释迦牟尼佛化现其身，所以呢说一花八色八亿国，一国一释迦，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应身是叫做千百亿化身，就是由这个卢舍罗法这朵莲花那里化现出来的。所以说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以莲花俱是出现，这种境界的而且确是好的境界。但是呢这些呢是定力所现的，不是真实的境界，是一种幻象来的。当这个 两种庄严啊，依部同埋正部都庄严嘅呢境界出现嘅时候，呢、这、一个行者如果明白啊，呢啲系我哋心里边嘅善根种子出现啫。咁点解呢？因为以前读过地华严经，或者读过呢个梵网经，梵网经同埋华严经都讲呢个花藏世界。因为读过这些经，那些种子深入我们的八色心田，现在修行这些种子反映出来，令到我们的心是因为听到这些过悟的境界所染着，因此就在个定中心光发明照这些世界，所以这些世界就显现这个金色和佛相。这个是定里面暂时得现前的境界，不是圣人所得的境界。如果你执着以为说，哇，自己坐禅坐到好好境界哦，所有世界都变成金色，所有友情都变成佛，还不好，甚至见到佛的心生，我们大家都是求见佛，是吧？见到佛的心生，咁哦，就执着了，一执着咧，魔鬼就嚟。所以我哋咧，无论修行念法，都唔应该系求见相。哦，但系忏悔文里边讲咧，忏悔到咧求见光见花吓，呢啲系又另外一种境界啦。如果你念法执着咧，嗱，旧阵时有一个法师念法吓。念佛呢，心心念念都是想见佛，见阿弥陀佛。哦，咁点知阿弥陀佛呢，嚟到呢，佢冇办法见到佢。你记得呢个故事啦，讲过啦，系咪啊？未听过？听过啫。啊，话有一位法师呢，念阿弥陀佛，佢发现我一定要见阿弥陀佛，日求夜求，求见阿弥陀佛。咁有一晚咧，有一位菩萨嚟，听日阿弥陀佛嚟见你咯，记得嘛？讲过啦，系咪？啊，听日阿弥陀佛嚟见，哇，开心啊！听日阿弥陀佛见，菩提打坐响度，一黑美眼光光睇住阿弥陀佛嚟。咁阿弥陀佛系咪嚟咗咧？咁系嚟咗，变咗个黑衣走嚟，啊，见要见大和尚。他知客先走走走，大和尚冇咁得闲。咁后嚟咧，阿弥陀佛咧又变个女人嚟啊，要求见大师咁。系我哋大师唔见女人嘅，走走走走走。后嚟咧，阿弥陀佛又变只狗仔，污糟邋遢走嚟。吓，嗰个知客先一见到只狗仔走入嚟，踢佢出去。咁啊！一日坐喺度等，等到最后夜晚都唔见阿弥陀佛嚟，咁啊嗰晚咧又发梦咯，发梦见到菩萨嚟啦，吓佢话菩萨菩萨你呃我嘅，你话阿弥陀佛嚟，我等咗一日都唔见阿弥陀佛，个菩萨话阿弥陀佛嚟咗三次啊，你都唔要见佢，冇办法啦。去哪里有啊？阿弥陀佛第一次呢变个黑衣，第二次变个女人，第三次变个狗仔，你通通不见他，你着上知过而已。所以呢古人都有说不可以貌取人。你看这个人呢斯斯文文骨骨子子，但是呢他心里面可能污糟邋遢。你见这个人呢着啲衫裤污糟邋遢呢，可能这个是圣人来的。记不记得那个周超王降千僧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走来应供，他踢他走，记得吗？这个故事听过啦，听过没有？未听过总是呃我听而又想听想不想听啊？那这个周超王是信佛的，他呢登座的时候呢他就起根子报恩，报他父母的恩，然后子落成的时候呢供千僧祭，供千僧祭的时候呢你知道 皇帝请祭，是不是很多大法师被他请来的？很多大法师请来啊，每个法师都是衣冠楚楚，皇帝请吃饭嘛，不能够穿得污糟邋遢的，是不是？所以呢 被请去上座了。后来有一个和尚呢，邋邋遢遢，五功不端正，而且呢又邋邋遢遢，咁啊，企喺个门侧边，冇人招呼佢，咁啊，大家都入席啦。咁呢个和尚走嚟同嗰个皇帝话：陛下，陛下，我都想喺呢度食餐斋哇！咁嗰个和嗰、那个睇下佢，睇下佢，嚟人，带佢去嗰度，带去末席啦，系咪？角落头嗰度俾佢食啦。咁啊，食完饭之后，呢、这个皇帝仲放唔下，就走去走埋去问佢。你在哪里来的？是我在琵琶南来的。哦，他说，以后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曾经受过皇帝供养啊。哦，你说多执着啊。那这个和尚呢又笑笑地跟他说，请陛下以后不要讲给人家听曾经供养过曾生的释迦。讲完，哦，整个释迦牟尼佛像飞了去，那大家跪下来悔行啊，是吧？曾佛现前都不认得，因为着相之过，所以呢就派人去那个琵琶岩那里看是不是有这个和尚在那里。去到呢就见到释迦牟尼佛揸住嗰支色像啊，去应供嘅时候嗰个钵同埋嗰个色像放喺嗰度，咁所以呢佢就喺佛升天嗰个地方呢又起一间叫做无佛寺。哦，嗱，喺个色像嗰、那个琵琶岩呢就起一间叫做释迦寺。哦，咁所以呢我哋唔应该执着，哦，着相呢真係唔好啊。一着相呢就着魔了，这里五十重阴魔现前是讲我们着相，特别是修禅定不要着相，一着相呢魔鬼就来了。啊，这五十重阴魔呢每一个魔鬼每一个境界出现的时候，不执着呢就是善境界，一执着呢就受这个困邪，即是很多很多魔鬼来骚扰你。哦，所以呢现在呢又讲到这个第五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精明逼然，空性保释，由自己的心研究这个性的发出这个明光明，逼到自己呢妄言，妄言什么上空性保释，所有空间都变成保释，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啊，又以此心又以此心精言妙明，观察不停，益昂降伏，制止超越，依是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八宝色，同时遍满，不相漏外，青黄赤白，各各顺应，此名益昂功力热焚。朕得而是非为圣正，不作圣解，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困邪。哦，由以此心呢就是说这个修禅定的人，哦，用这个止共不移的心专精进行去研究这个性。哦，当这个妙明的问性啊是光明出现的时候呢，啊，那呢就有这个境界出现了。所以说用心明白，观察无间，抑止妄念，抑就是压制自己的妄念，昂呢就令到这个心不动，啊，所以呢可以降伏心中的烦恼，由这种压抑的力啊太过猛啊，制止这个妄念呢太过烦， 所以忽然之间呢是问到呢，忽然之间十方开空变成七宝色或者八宝色。虽然十方开空有这么多宝色，但是不相漏外。七宝色是青色的琉璃宝、黄色的黄金宝、赤色的鹦鹉宝、白色的白银水晶宝，这个叫七宝。平常所说的金银琉璃奢侈玛瑙生符琥珀，金银琉璃奢侈玛瑙生符琥珀珍珠叫做七宝。现在这里呢就是说七宝色就是这个青黄赤白的颜色，这些色呢虽然是顺形，即是每一种色顺形，但是不相漏外。如果有很多种色一起出现呢就会混合的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色呢各个出现，那这种境界是什么？是好的境界，是又降伏了这个烦恼，心光显现，所以有这些境界。但是不是证了圣人境界，你一执着以为自己证了圣人境界，那就这个魔鬼就来了。